月十八号起咧，食肆就可以系去翻咧晚市堂食，去到夜晚十点钟。咁两个人一台嘅措施亦都会松翻绑啊，去到可以四个人一台。嗱，食肆之外咧，有一啲嘅被勒令要闩门嘅处所，好似美容院啊、戏院啊、健身中心等等咧，都可以有限度去重开。不过有啲条件要做嘅，就譬如员工咧就要每14日去做一啲嘅检测啦，客人咧要入去呢啲处所啊、餐厅等等咧，都系要用安心出行去登记啊，或者做其他嘅方法登记嘅。咁否则咧就可能有一啲嘅短期嘅停业啊，作为一个嘅措施嘅限制咁。咁呢啲措施你点睇咧？喺新年之后喺有条件之下开翻呢啲铺头食肆嘅晚市营业嘅时间都长翻啲，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 系萧乐 文。早晨， 早晨，局长。见到咧就讲到一啲嘅农历新年之后啦，如果冇乜即系大变化咧，就可以有啲社交距离嘅措施会放宽。有冇话其实个准则而家系点睇？系咪都系主要睇一啲确诊数字，定系之前特首提到嗰五大种准则咁，包括系嗰啲污水检测啊、病毒繁殖率啦、啊，咁睇边啲嘅而家系？ 當然我們在從整體的疫情來說呢，就看那些不同的指標的、無論確診啊，或者是源頭不明的個案啊，以至到是有些即時繁殖率啊等等，這些指標呢其實我們都會審視的。咁當然呢，我昨天也都講過啦，如果是那個疫情呢是同而家冇一個好大嘅逆轉嚇，冇話忽然間有好大嘅爆發啊等等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咧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喺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咧，我哋大家市民嗰個生活咧逐漸咧回復翻正常。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即係一路咧都有同相關政策局咧，同不同嘅持份者咧，大家都傾，即係話如果我哋開翻嘅時候咧，係可以點樣去加強一啲措施，令到嗰個感染嘅風險咧係降低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都琴日都講咗咧，就係話我哋建議咧係逐步有序咁樣咧係恢復有啲嘅處所嘅營業咯嚇。 即主要好似聽落都係睇一啲確診數字冇話好大升幅咁樣，就係應該都會照去噶啦。咁而家見到即係每日都維持雙位數嘅確診，呢個係咪都係你哋觀察到個情況係合適去開翻嘅咧？又 而家咧就係嘅，每日咧都係有一個即係低雙位數啦嚇。咁我哋當然希望即係隨住我哋做更多嘅強制檢測啊，或者係其他嘅檢測。同埋咧，我哋其他嘅公共衞生嘅措施咧，呢個嘅疫情咧，會即係一路一路慢慢咧係更加受控啦。咁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咁呢個當然都要通過大家一齊努力嘅，因為咧我哋都其實有擔心係好似即係過往經驗咧，如果係長假期之後咧，亦都係有機會咧係有反彈風險嘅。咁所以咧就呢個都係要大家一齊努力，咁希望如果我哋過咗農曆年啦，我哋當然一路都監察住嗰個整體情況嘅嚇。 正正就係講緊啦，即係過往節日咧，都可能多啲人會即係聚會下，佢哋嘅接觸多啲咧，又可能又會感染嘅機會多啲啦。咁啊，有潛伏期嘅喎，其實新年期間，如果佢哋見咗面而有人確診嘅話，亦都可能會有潛伏期。初七亦都可能未必睇到曬喺數字上面見到嗰啲即係感染咗嘅人啦，即刻可以呈現出嚟嘅。喺初七就話係即係作為一個定嘅日子去睇個疫情有冇係爆翻上嚟，然後開翻一啲嘅處所，係咪一個合適嘅時間？ 我想我們就都不是說即是看一日半日的，都會看那個整體那個下降的趨勢，還有如果我們都那個強制的檢測啊，還有其他的檢測呢，我們其實都不會停的。在新年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在十八區的社區的檢測中心啊，還有我們一些流動採樣嘅一啲嘅地點啊嚇，至到係一啲即係派樽嘅一啲嘅地點咧，雖然應該係少咗一啲嘅，係有因為有部分咧都會開收樽咧都有地方係會收嘅。咁有呢啲檢測咧係繼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如果係有繼續有個案啊，我哋都會係 揾得到嘅嚇。 嗯，見到今次咧就話有起碼兩個條件啦，譬如啲食肆啊同埋啲處所嘅負責人咧就要安排啲員工咧每14日做一個嘅檢測嘅。咁同時都要求啲顧客咧要裝安心出行啦，要用啦，或者係登記佢哋啲名啊、聯絡電話等等嘅資料。咁否則咧就可能係停晚市啦，或者要停業咧3至14日嘅。呢、這個有冇聽過話業界嗰個反應係點啊？同埋呢個你話3至14日都個幅度都幾唔同啦，點樣定咩情況係停幾耐咁樣嘅？ 當然咧，我諗例如好似食肆咁樣咧，就係、是、即係發牌就係食環處啦嚇，咁其他有一啲嘅處所咧，就係、是、有唔同嘅政策局咧係發牌啊，或者係負責嘅，咁佢哋都會有同佢哋嘅持份者去溝通。其實我哋較早前嘅溝通咧，大家咧都覺得咧呢、這個都係公道嘅，即係如果佢哋都希望係。盡快可以復業啦，但係呢與此同時，如果從一個公共衛生角度呢，我哋都有一啲嘅措施呢都要係要再加強啦，除咗現有嗰啲措施之外呢，咁佢哋都覺得係可以接受，亦都會係盡力去做嘅。咁當然呢喺3至14日嗰、那個去停業啦，或者咧係做翻，即係冇咗冇呢個即係晚市堂食呢一個咧。其實就當然我哋係唔希望會做嘅，因為如果大家都係跟隨呢兩個新增嘅防疫嘅措施咧，其實就大家都會都唔需要係咁樣啦。咁當然我哋都會睇下嗰、那個即係整體嗰、那個風險嘅，即係話。其實如果佢某一個處所咧，佢冇做嗰、那個那個嘅措施咧，其實佢嘅風險咧帶嚟嘅額外感染風險咧，對我哋啊，對我哋嘅有效嘅即係防疫工作嗰、那個影響係點樣樣咧？咁我哋就會因應即係呢一個影響咧，就去。睇究竟係即係三日啦，或者係3至14日嗰個整體嘅情況係點？咁當然我哋嗰、那個細節咧係一路敲定緊嘅。咁我哋當我哋即係出嗰個指示嘅時候咧，都會係列咗呢一方面嗰個細節啦。 嗯。何謂風險或者額外的風險呢？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啦，佢冇查到一個客人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咁但係可能個客人咧會接觸好多人嘅，咁呢個風險好高，但係佢可能只係唔查一個啫。咁呢個係咪個責任都落咗喺嗰個處所度，而又可能因應咁樣而令到佢哋停業嘅時間啦、停晚市嘅時間都會長咗、短咗？點咩叫做風險呢？其實 我諗即係話佢如果唔做。嗰、那個嘅嗰、那個措施，因為其實佢有一系列嘅措施咧，而家佢都係要做啦，咁亦都有新增嘅措施啦嚇，咁呢啲嘅唔同嘅措施咧，其實佢有做到或者冇做到咧，其實帶嚟嗰個感染控制嘅風險咧，都會一定有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去評估一下嚇呢啲冇做嘅風險當時嗰個情況啊等等。去處理我明白到咧，大家對安心出行咧，其實都係好似有啲問題咁。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就如果有一啲即係手機嘅話咧，其實如果係有嗰個程式咧，咁去掃嗰個二維碼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一般嚟講都係一個簡單嘅做法嚟嘅。但係咧，就其實呢個對於公共衛生嚟講咧，都有一定嘅意義。因為如果是一個確診的人啦，佢去到一個某一個處所啦，咁如果佢係掃咗呢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咧，其實佢都係變相為自己咧係有一個記錄啊，去咗邊度，去咗邊度咁樣。咁所以如果越多嘅地方咧係有呢啲即係安心出行嘅 QR code 係可以俾到大家咧去掃嘅話咧，咁呢個係亦都係一個。記錄我哋自己出行嘅情況嘅一個好嘅記錄啦嚇，咁、如果我萬一係我確診咗嘅，咁變咗我咪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嘅記錄咯。咁對於個案追蹤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而家我見到業界就話，譬如可能涉及一啲私隱啊，我好難要求個客人一定要拎個電話出嚟俾我睇到佢係咪真係掃咗安心出行喎。咁另一方面，如果唔用安心出行咧，就話可以係留資料嘅。資料方面又會唔會話即係有可能係假啊，或者要留幾耐嗰啲資料都涉及私隱噶嘛？個食肆又可以保存幾耐嘅咧？有冇 即係講得清楚一點。 其實呢我們現在的如果是說需要登記資料的話呢、萬一這樣是沒有電話或者是要登記資料，那個處所的負責人呢就是要記錄那個一些簡單資料來的，例如顧客的姓名啊、聯絡電話啊。佢係即係邊一日去呢、這個處所啊、時間啊咁，咁、個記錄咧保留咧係31日咁樣樣啦嚇，咁我哋即係呢個我哋要求啦。而我哋亦都即係考量到咧其實一般咧，如果你話啊打電話去訂台咁，其實你都會一般咧都會俾名啊，同埋咧俾啲相關資料嘅，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咧大家都。應該呢是可以接受，但如果是真的現在很多人都有手提電話，如果是有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呢、去掃一掃呢也都是很方便。還有呢除了說、你自己如果萬一是一個確診者的時候有一個記錄之外呢，如果你是去過那個地方呢那個食肆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一些處所的話呢、而同一時間去那個地方呢有人是確診的話呢，其實你都會是被通知，那這個也都會是令到你自己呢是更加留意那個情況啊，你自己啊當時是那個整體的情況，你去到這個處所是怎樣的呢，會不會如果都有些不安心都去做檢測啊，或者是特別留意自己那個即係身體健康的狀況，咁呢個都是對我哋整體，如果即係全香港有更多人去留意呢樣嘢咧，最對疫情嘅控制咧都一定有幫助嘅。 有冇啲指引啊？話呢關於私隱嘅指引俾啲前線嘅食肆啊？即係譬如頭先都話要涉及可能係睇個客人個電話有冇掃到安心出行啊，或者啲資料我唔知道佢係真定假嘅喎，我要確認呢個責任落咗喺啲前線嘅處所啊、餐廳度喎，有冇俾啲指引佢哋應該點做？ 我相信呢我哋即係喺嚟緊嘅時間呢一定都會即係準備或者更加詳細嘅資料呢可以係即係俾到即係相關嘅處所嘅。咁至於資料呢其實呢係冇人會攞到呢啲資料嘅，呢啲資料呢只係那個人呢他去自己去掃這個二維碼、那個資料呢就儲存了在他自己那個電話那裡的、 但我意思個餐廳要確認他掃了，那可能都要看看有沒有做到這件事的、 是的、主要一個版面呢、其實就是說他有掃到呢其實就會出了一個綠色的版面呢、就是說知道他有掃到的，其實在裡面呢也都不是說、又立刻會看到他的名字、或者是即係嗰類嘅嘢嘅，咁而我剛才都講啦，去即係訂位，咁其實咧你都會可能都會俾你一啲呢一類嘅資料，咁呢啲都係簡單嘅資料。就算你睇嗰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佢有冇掃到咧，嗰度都唔會有嗰、那個顧客嘅電話啊或者乜嘢，大家都可以其實可以試下嘅嚇，去睇一睇。嗰、那個整體嘅情況， 而家用安心出行可以做多啲嘅追蹤嘅工作啦。咁如果真係一旦個食肆或者處所入邊有爆發嘅話，或者有人係確診感染嘅話，係唔係佢哋去過嘅人咧都要跟翻啊？收到安心出行嘅通知，知道嗰度有爆發，就要全部去強檢啊？ 這個呢就當然呢要睇下嗰個整體個情況係點嘅，例如一個地方其實佢係好大嘅，咁同一時間可能都有好多其他人去，咁呢個都會睇返喺衛生防護中心呢，當佢追蹤每一個確診個案嘅時候呢，佢嗰個評估係點樣樣。 即係都唔一定係全部去過嘅又收到通知嘅就強檢係唔需要嘅。 是啊，是不一定的，是没错，是不一定的。但是当你自己收到一个信息说啊你去过这个地方其实有人确诊、那可能你自己都会更加留意当时的情况咯。 我想问你举个实例，如果一家四口啦有大有小啦，那未必小孩子有个智能电话去扫安心出行的，那是不是全家都要扫晒，还是其实有代表扫到就可以了？ 我想如果是即是认真小的小朋友，当然呢我想即是这个如果我哋諗翻咧，安心出行嗰個嘅用途咧，最主要都係記錄翻你去過邊度。如果有人確診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自己會比較清楚，或者係對於我哋個案追蹤咧，都會有多啲資料咁嘅啫。咁如果係小朋友好細，咁父母當然可以同佢記錄，即係話啊，父母都會知道呢個小朋友咧，其實係幾時係去過邊度咁樣咯。 即係可以代表啦，有 係啦，冇錯嘅 嚇。其實出前線咧，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唔知啲 啲處所或者食肆又冇去嚴格執行啦，咁啊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停業嘅措施會做啦。如果冇嚴格執行嘅話，係咪真係會做一啲即係所謂放蛇啊嘅工作啊？會？ 當然咧，我哋都會當我哋去推出呢啲新措施咧，其實都會即係進行一個即係巡查啦，同埋咧係去執法嘅嚇。咁我哋亦都較早前咧都講咗啦，就話除咗話係嗰個如果即係要求啦嚇，如果係冇遵行、冇遵守呢啲防疫措施係嗰、那個。停業三至十四天不等，即係一啲處所入面咧之外咧，就現時咧599F 章下嗰個罰則咧，亦都係繼續適用嘅，即係話餐飲業務負責人或者係嗰啲表列處所嘅管理人咧，如果違反咗一啲規定咧，最高罰款咧係50,000蚊，同埋咧係監禁6個月嘅，咁呢個仍然係都適用嘅。 我見有啲食肆，尤其是一啲業界人士咧，就話如果要啲員工去定期去做檢測嘅話咧，每個月可能咧成行多成600,000次嘅檢測量。而家嗰個香港嘅檢測容量係咪做到咁多噶？ 而家我哋都自己略咧都係有計過嘅。我哋每日嘅檢測量咧都差唔多咧係去到100,000嘅。咁當然咧，我哋都有一個時段咧係俾大家去做檢測，咁就係話唔同嘅人咧都可以即係分散唔同嘅時間咧係去做檢測啦。咁而政府咧係亦都講咗。頭嗰3個月咧，我哋都會喺社區檢測中心啦，去免費咧為呢啲員工咧提供個檢測服務。咁當然員工都可以咧喺例如郵局啊、港鐵站啊，或者係醫管局啊呢啲咧嗰度咧係去攞呢啲深喉唾液嗰啲樣本收集包嘅嚇。 想講一講咧，有關於疫苗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啦，尋日就開咗會啦，有關於傾科興嗰只嘅疫苗，不過咧就係未係一個嘅緊急批話用嘅，咁當中就話其實咧要攞多啲數據，包括一啲嘅併發症啊，或者係產生抗體嘅數據咁。就話嚟緊再下個兩個禮拜啦，再開會啦。如果真係啲資料未攞齊嘅話，嚟緊科興嗰、那個即係嚟香港啊接種嗰個計劃會唔會都有影響嘅預計？有冇咩準備？即係咩？如果真係遲咗，有冇啲咩準備方法啊？咁樣咧？ 嗱，當然咧，而家咧，我哋琴日顧問專家委員會咧，都講咗啦嚇，那個佢哋提交咗科興提交嘅數據咧嚇，琴日佢哋審視嗰個數據咧都係正面嘅，佢哋覺得都係安全嘅。咁但係佢哋都有啲即係額外嘅數據或者資料咧，其實佢哋都想再睇一睇咁樣，咁所以都要再開多一次會嘅。咁當然咧就都視乎我即係科興嗰、那個即係俾翻呢一啲額外嘅數據嗰、那個整體嗰個情況啦。咁而家咧我哋即係疫苗接種嘅工作咧，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購買啦，同埋咧係佢係幾時到貨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其他嘅工作咧，其實我哋密鑼緊鼓咧，一路咧係盡量配合，同埋咧係盡量咧係已經係做緊嘅嚇，就係話嗰個接種個整體情況，無論係私家醫生啊，以至到我哋準備18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嗰一方面嘅安排咧，其實都係如火如荼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呢啲嘅即係批核咗嘅如果係批核咗嘅一啲嘅疫苗，係而家例如係 BioNTech， 我哋都已經係即係認證咗啦。咁如果一到貨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盡快咧係會安排呢個接種啦。咁科興嗰度亦都係啦，如果佢一盡快咧係交咗數據，專家睇咗咧建議我哋食物及衞生局咧，咁我哋亦都會盡快咧係去即係認證俾緊急使用，咁之後咧亦都可以盡快咧係使用咯。 而家咧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度咧就叫做攞咗一啲嘅科興嘅第三期數據，但係就話要再攞多啲咧，覺得未完備曬啦。咁另外喺世衞嗰方面咧，其實佢哋都未話批嘅。醫學期刊亦都未刊啦。咁啊，關於呢個科興嘅一啲嘅數據，三個條件入邊有兩個條件都未符合喎。呢、這個喺安全性嚟講，就算委員會批咗，安全性係咪都會有啲打多折扣啊？或者啲市民都會擔心咁啊？ 係對我哋嚟講咧，我哋都係。一定咧係相信咧，我哋嘅即係專家委員會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建議嘅，因為正如我諗即係

況出現呢？見到昨日香港建造商會和建造業議會就有一些防疫措施推出，就說強烈要求所有地盤承建商未來要工人拿著14日的有效檢測的陰性證明才可以入去工地裡面開工。這些措施你怎麼看呢？可以歡迎你打來1872311講一下你的看法。會不會你自己本身都是做這行，覺得新的措施會不會保障多一點，還是對於你們來說都有一些不是那麼方便的情況？打來講一下1872311。電話旁邊有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林建榮，還有另一位就是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玲。早晨。 早晨。 早晨兩位。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個新措施是怎樣？這個是鄭先生講，是不是會好一點？ 哦，好啊，系，早晨，早晨， 早晨。 我哋琴日都系公布咗咧，就话咧，即系有鉴于我哋嗰个疫情嘅持续咧，咁我哋议会同商会咧系强烈呼吁咧，我哋建筑业界咧全面采取呢个强制嘅检测措施嘅。 嗯。 咁头先好似你讲啦，其实我哋喺16号咧，下个礼拜二咧，新年過後咧，我哋就開始實施呢個措施嘅，即係我哋嘅工地人員咧係要持一個陰證咧，就先可以進入個工地嘅。 嗯， 咁亦都係2月22号咧，將會全面實施嘅啦。 嗯， 咁我哋呢個措施底下咧，咁當然我哋工地人工作人員咧，佢哋要有陰證先可以係上班啦咁樣。咁誒個陰證，咁佢哋要做個測試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係喺呢度呼籲咧。其實我哋有幾個途徑咧，都可以係做呢個測試嘅。係，例如咧，其實我第一咧，呢啲免費嘅測試咧，我哋其實我哋建造業議會同埋我哋商會咧，其實就已經喺上年嘅12月尾咧，已經係推行咗個叫做建造業關愛工地防疫檢測服務計劃嘅。 嗯。 咁係我哋委派啲直情係委派啲醫療團隊咧，去到個工地嗰度咧。就為我哋工地人採集呢個鼻拭子啊，進行我哋嘅病毒測試嘅。 嗯。 咁啊，仲有除咗啲渠道之外咧，仲有咧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咧，其實已經而家推行咗咧，去到呢個月尾咧，就話可以為我哋建造工友提供一次免費嘅自願檢測服務嘅。 嗯。 咁我哋承建商其實可以協助我哋工友咧，喺網上係要透過我哋嗰個社區檢測中心預約系統咧。進行呢個網上嘅登記預約，咁預約者咧，到嗰日咧，佢出示咗佢嗰個建造工人嘅註冊證咧，核實身份之後咧，就可以免費做一次檢測噶啦。 嗯， 咁同埋咧，其實我哋嘅工地人員都考慮咧，可以利用醫管局啊，佢哋有免費提供嘅樣本包噶嘛，派發噶嘛，有47个我哋普通門診嘅診所啦，121间郵政局啦。21间嘅地鐵站啦，都可以攞到呢啲嘅唾液嘅測試樣本嘅。咁將呢樣本交回我哋個收集點就得噶啦。咁仲有咧就話，咁其實咧我哋坊間咧其實亦都好多咧又係核酸檢測嘅醫療嘅檢測機構嘅。咁所以咧承建商咧有啲都會去考慮啦嚇，佢哋考慮可以咧就聘請呢啲嘅機構咧到我哋工地嗰度派發同收集呢樣本嘅。所以我哋係多渠道咧。是方便工友咧，係進行呢個檢測測試嘅。 嗯，嗱渠道就多啦，但我見咧今次嗰啲嘅地盤啊、承建商啊，係咪全部都係包曬今次嘅計劃嗰度嘅？同埋我見你哋都係話強烈要求啦，咁即係理論上係咪有啲地盤或者工友可以唔跟嘅？ 我哋係呢個計劃咧，係適用喺所有全香港嘅工地嘅。 嗯。 我亦都好有信心。全香港所有嘅工地咧都會參加呢個計劃嘅，因為過往咧嗱，建造業界係一個非常之齊心嘅一個行業。 嗯， 過往咧我哋議會同埋商會推行出嚟嘅計劃咧，業界都係非常之支持嘅，所以對呢方面我係非常之有信心嘅。 嗯，咁啊，林生會唔會可以講下即係實際個運作上面啦？因為而家都要啲工人啊拎住一個有效嘅陰性檢測證明啊，先至可以入去工地咧，每14日做一次檢測啦。點樣去監管啊，或者監察啲地盤係咪咁樣做啊？ 其實我哋啲工人入地盤咧，我哋都有一個叫做過機，即係泊機嘅記錄，因為喺一個工人註冊處嗰度，我哋需要做嘅。咁亦都有人有人士咧，就喺門口做一個把關。咁而家其實再用一個檢測個陰性，當然啊，我哋作為承建商嚟講，係需要付出多少少人力咧，係初期嘅時間咧要做去檢測一啲工友係咪持有一個叫做。陰性的檢測結果才進到入地盤，咁我諗各個地盤都有佢哋自己現行可行嘅方法喺度做噶啦，咁有啲就通過一啲系統咧就可以 check 得到， 咁有啲可以派多啲人去檢測佢，然後註冊一個登記啊，俾一個特別嘅標示佢哋，咁使到佢未來嗰14日咧都可以喺度繼續工作。咁我諗方法好多種嘅，咁我哋亦都有信心咧，我哋啲行家係能夠喺把好呢個關口咧，能夠即係 check 得到一啲工人去持一個陰性嘅檢測結果先至入得到地盤。 嗯，頭先講到話有啲系統啊，有啲標示咁，但係可能啲工人用唔同嘅方法去做檢測噶嘛？點樣可以一個系統可以即係睇到曬啲工人係咪有做咧？同埋地盤自己派翻人出嚟做嗰個監管係咪即係佢哋自己監管翻自己嘅啫？都係嘛？ 嗱，頭先講嗰啲系統其實咧，我哋譬如你嗰個去一個依、這個。衛生管理局攞嗰啲樣包證，有頭先阿鄭總監咁講咧，咁佢有個微信，有個資訊俾翻嗰個喺手機嗰度。咁其實咧，再聯網再去click入嗰個連結咧，其實會掃得到一個二維碼出嚟。咁我哋啲地盤啲前線工作人員咧，就可以攞住佢二維碼睇入檢視佢係咪正確。咁如果佢哋有一個系統能夠連埋佢嗰入閘記錄咧。是可以電腦化咗佢咧，就唔使次次睇啦。咁但係有啲未有嘅咧，咁佢可以咪自己公司確認咗之後咧，用公司嘅嘅一種種方法啦，或者俾一張特製嘅卡俾佢，咁變咗我哋唔使次次再睇，因為每一次再睇都需要時間。咁所以咧，換句説話講，呢個其中一個方法。 但譬如整體，譬如商會會唔會自己都有即係中央有啲人去睇下地盤係咪落實得有順利啊？係咪真係會做好曬自己啲工人係睇到佢哋係會有一個陰性證明先俾佢哋入去？會唔會有一啲咁嘅巡查之類㗎？ 有㗎。咁我諗我哋同議會咧，我哋會組織咗一隊嘅檢測小組，會跟進一啲咁嘅情況，同埋支援下佢哋喺初初開始實施嘅過程中有啲乜嘢地方做得唔好，我哋會再一度俾啲意見佢，睇下點樣做得到一個效果。因為呢個效果好重要，而家佢哋唔係淨係為咗自己，亦都係為咗成個行業，為咗成個香港嗰、那個市民同埋經濟嗰個復甦咧，我哋一定係要做到一樣嘅嘅做法先得。 咁呢一隊小隊會唔會話，即係如果發現有啲工友係唔守規矩啦，或者地盤入邊真係有一啲人係冇陰性檢測，但係都入咗去嘅，會唔會有一啲懲罰㗎？而家？ 我哋暫時呢個都係頭先都講到咧，係一個自然成績嘅做法啦。咁我亦都好相信我哋所有承建商對呢件事好認真去做。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呢個大家都要付出少少嘅啦，即係喺而家去控制個疫情之下。 我見到話即係而家個檢測成本主要都係由即係政府同埋業界做啦。頭先亦都提到話係咪可能會聘請一啲即係本地認可嗰啲檢測機構啊，去上門去為啲工人去工地嗰度做啊咁。會有幾多啲即係地盤承建商會做啊？因為好似聽落個成本都唔細喎。 明白，亦都係清楚嘅呢樣嘢。其實我成個計劃咧，第一，我哋希望做到一些工人是不需要有額外費用。第二，我哋希望方便啲工人，所以我哋頭先阿鄭總監所提供嘅所有個檢測方法其實都可以用。當然有些要錢，有些是免費。咁作為我哋承建商，我哋要審視每一個地盤嘅情況，喺邊一方面先至係俾佢喺時間上啊，喺嗰個方便上啊，同埋喺經濟上係適合佢哋嘅。咁所以呢個係要由翻承建商佢自己去選擇。我哋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有咁多途徑，但係對工人嚟講，頭先嗰兩個原則，我哋係希望堅持得到嘅。 但係即係最方便嘅話，梗係上門有架車啊，或者有啲檢測公司上嚟去驗啦。而家以你所知，有幾多承建商係願意咁樣做咁方便啲工人嘅？有冇問過呢啲？ 其實而家我哋建造商會同呢個建造業會，頭先阿鄭總監都講咗啦，我哋有一個關愛工地嘅防疫檢測服務。呢、這個服務就正正係頭先你所講，我哋係到會形式，就將嗰個流動車輛去到嗰個地盤。但呢個需要預約嘅，要預約，因為點解要有一啲安排？我哋唔係上面話一個車去到就搞得掂，我要預先委派嗰啲醫療團隊先去地盤視察，適唔適合？唔係個個地盤適合嘅。因為喺成個地盤嚟講咧，我要派幾多車啦，可以點分流啲人落嚟去做啦，唔好影響佢工作啦。我哋利用佢哋嘅休息時間咧，上午一個、下午一個同埋食飯嘅時間。咁希望喺一日裏面咧能夠做曬。咁所以咧，呢個係有一個好嘅安排，有一個預先嘅安排先得。 但大家都明白得到現時香港的流動車是有限的，我們不能夠完全部依賴這樣的。所以一個特別的服務其實都是商會和議會呢提供一個津貼系統，而承建商本身和業主呢就會負責他們的工人的檢測費用。咁呢個亦都頭先所講咧，一部分係做咗呢度，所以其實我哋有信心呢個計劃推行得好嘅，因為點解？我有咁多途徑去做得到，咁所以亦都希望通過咁嘅我哋業界團結喺度咧，就能夠將個疫情減低。 嗯，咁啊，另外都想问一下啦，郑定玲啦，咁啊，头先都讲到一啲即系承建商或者佢哋自己嘅睇法啦，即系从工人嘅角度，而家提供嗰啲途径够唔够？即系大家都可能会想，哇，如果你去到我地盘嗰度有埋啲检测车系最好啦，上门有人帮我做咁，但系即系始终可能嗰个比例未必咁高噶嘛，有冇听嗰啲工人点啊反映嘅情况？ 好啊，其實我哋嗰個叫做係上門到回嗰個咧，係我哋有啲係流動亭咧喺嗰個檢測嘅地方嗰度做嘅咁樣嚇。咁咧就其實我哋由呢個12月底到而家咧，今日咧，我哋大概都已經咧係做咗超過150個工地，亦都有差唔多接近40,000嘅工友咧係做咗呢個測試嘅。咁加埋咧，其實我哋頭先講話我哋食衞局嗰度咧。是提供我哋緊一次性嘅免費嗰個檢測咧，到今個月底為止咧，我哋都睇到成差唔多成，而家都有成40,000+50,000嘅工人係做咗嘅，所以其實兩條數夾埋咧，都已經有成咧就係700,000嘅工人咧係已經做咗呢啲嘅測試，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一個多管齊途徑底下咧，我好相信其實咧所有嘅工友咧都應該係有方法咧係做到呢一個測試嘅，所以我呢方面我唔擔心咁樣。有啲我想補充咧，就係、其實頭先蕭生你提到嗰個三方嗰、那個巡查咧，其實係我哋議會啦、商會啦同埋政府咧都參與嘅三方嘅巡查嘅。 Okay, 咁我都正如好似林會長咁講咧，我哋最主要係提供我哋嘅意見，咁去睇下佢哋嗰度咧係有咩我哋可以協助得到佢嘅咁樣。咁我相信我哋所有嘅參與嘅承建商嘅工地嗰度咧，都係會做好佢哋自己嘅安排設備嘅呢方面。 頭先你講到咧建造業關愛工地防疫檢測嘅服務計劃，其實都係一個自愿嘅計劃啦。12月尾開始做啦，咁啊預做3個月啦。頭先就話做咗而家超過30,000啦，差唔多40,000啦咁。其實個反應算唔算多咧？即係喺地盤工友自愿做一啲檢測嘅時候，你自己觀察到係多定少咧？ 幾好㗎，因為我都親自去過一兩個工地去睇睇咧，都大家啲工友咧都好係齊齊整整大排隊咧去接受呢個測試嘅，所以我覺得咧工友佢哋咧都好歡迎呢個計劃嘅。咁我哋雖然我哋嘅計劃係話而家我哋係暫時第一期咧係做到3月尾，但我哋而家積極都安排緊咧，我繼續會做落去嘅呢方面，所以咧工友同埋承建商可以放心。 即係會延長個計劃係嘛？ 當然我哋會嘅嚇。 但兩三個月做到即係30,000+，我見之前局長譬如話即係成行啲工友有100,000+嘅喎，咁即係睇落嗰個比例係咪又唔係咁高，同埋相對係咪慢啲咧？又做得 咁，因為我哋頭先就同我講過啦，亦都有其他嘅途徑噶嘛。 Okay、 我都講過食衞局，我哋免費一次過嗰個檢測咧，我哋即係推行咗大概由2月頭到推行到而家咧，已經有40,000+工人咧係接受咗呢個方法嘅已經。 整體啦，見到就話2月22號咧就全面實施，咁到而家都佢哋而家即係唔夠2個禮拜啦。啲工友要做呢個檢測，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好趕啊？ 我又唔覺得太趕，因為咧，我哋而家琴日宣布咗啦，咁跟住咧，農曆年之後咧，其實工友都係陸陸續續咧咁樣係翻工嘅，所以去到2月22號全面實施嗰陣時咧，我好有信心咧，係所有嘅工友咧都應該可以接受咗個測試嘅。 另外都想問一下林生啦，即係而家就話係14日做一次嘅檢測啦，會唔會有機會會再縮短啲？因為我見專家有啲就話，不如每3日就做一次啲抗原測試啦，即係當然係另一隻測試啦。咁會唔會做密啲咧？嚟緊 其實越短時間越好，大家都會明白。我哋而家係平衡緊咧，即係工人同埋社會嘅資源啊，各方面嘅情況，我哋暫時定咗喺14。咁我哋都會睇檢視翻成個嘅計劃嘅成效係點嘅。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抗原即係測試，即係快速測試嗰個咧，其實我哋都係納入喺我哋其中一個方法，但係作為一個 補充的測驗，去能夠令到，所以你話14日其實我們的會員啊、承建商呢，其實都會有一種即是用一個咁嘅簡單快速嘅測試咧，係抽檢佢哋，係作為一個補充。咁所以我嗰成個計劃喺14日嚟講，我哋暫時嚟講係覺得恰當。 嗯，會唔會咧有啲工人咧，即係因為要即係要做檢測啦，或者工時嘅時候咧出咗去做檢測啦，咁佢哋嘅收入咧會低咗？呢啲會唔會出現？或者如果有啲咁嘅時候出現咧，會唔會有啲資助俾翻佢哋噶？ 嗱，我都希望咧，嗰啲承建商啊，或者佢哋啲分配商咧，都能夠彈性處理啦。因為其實抗疫係大家嘅事啊，我哋希望大家都有得變嘅。咁但係大家，我亦都係嗰句咧，希望大家都付出少少啦。咁能夠好快脆，能夠將個疫情控制落嚟啦。 咁鄭生咧，有冇一個即係補充啊？對啲工人今次即係會唔會參加呢個計劃？最後。 我是很鼓勵大家工友是積極參與，我也很相信我們建造工友是會積極參與，承建商也會是積極參與這個計劃的、我想補充一點，剛才我講到的快速測試呢，我們這個是一個輔助性的這個快速測試、就是說在特殊情況下，在工地裡面，譬如我們真的有些情況，譬如我們工作人員由一個工地去第二個工地，那頻密地去的，我們去做了我們衛生局接受的測試的了。不過如果我們想再做輔助性的，即刻知道的，可以用这个快速测试。 但是会密啲啊嘛，呢个系嘛？如果快速测试， 这个做辅助性啦、okay. 因为我哋应该跟翻食卫局咧，可以接受嗰啲咧，就例如好似我哋鼻拭子啊，或者唾液嗰啲咧，就是、我哋可以接受嘅测试嚟嘅。 OK， 好啊，唔该晒两位啊，两位咧喺电话旁边咧就系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明啦，仲有就系建造业议会嘅执行总监郑定玲嘅。头先讲到一啲嘅地盘嚟紧有啲嘅措施，咁啊见到两个会咧都话强烈建议啲工人咧系有一个嘅检测阴性结果先至系入去地盤嗰度做嘢嘅，就每14日咧做一次檢測嘅。你自己會唔會都係做呢行啊？講下你嘅睇法啊！歡迎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周先生，早晨，周生。 啊，早晨啊，蕭亞文， 係，請講。 你好啊，我是在英國滯留的香港人啊。咁其實自從香港政府10月25日經過599H 咧禁止英國的航班咧飛翻嚟香港之後，到而家咧都已經超過有接近兩個月噶啦。咁其實我哋一直有超過500香港人其實滯留咗喺英國啦。咁當時候其實有部分嘅香港人如果離開到英國都已經翻咗香港，但係仍然都有500人都留咗喺依度。咁我哋嘗試過同入境處啊、同食衛局啊講過，或者同議員講過，但係政府俾我哋嘅回覆就係話，我哋會喺適時會再審視。張華峰議員喺1月27日個立法會質詢答問大會問質詢陳局長的時候，他有問過究竟會不會開一些綠色的通道，或者開一些好像健康碼的之如此類的東西給我們香港的居民回來。但是陳局長仍然都是那個回應，就是說我們適時會考慮。其實香港很多人都留在英國，他們有很多工作啊、長期病患啊，或者他們可能無藥有些甚至是大肚啊、有癌症啊但是他們都好像在這兩個月都得不到任何政府幫助啊！咁其實啱啱政府就話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就話開始慢慢放寬唔同嘅處所嘅一啲嘅措施啦。但係唔係好明白點解香港政府仍然都係對海外入面嗰個關口入面咁嚴謹。其實睇翻英國嘅疫情，其實自從10月25日到而家，其實一直都係跌緊。譬如話12月嘅時候，我哋可能有6万几、7万單，但係去到尋日為止啦。20号其實我們都是得回12000單，而且英國接種了疫苗的人數其實已經是 接受了六分一的人口，已經有1200万人接受了疫苗。所以其實政府我想告訴你，即想問一問政府其實有沒有未來的方案，或者他們有沒有打算在農曆新年過後對我們滯留英國的香港人有什麼措施呢？其實政府他們可以即之前一定有香港人就跟食衛局講過話，其實我哋願意係翻到嚟香港接受21日嘅強制檢測，即係可能喺指定酒店或者喺政府嘅指定檢疫中心啦。咁但係政府嘅回覆就係話，我哋要對呢個外防咧嘅輸入係滴水不漏。但其實留咗喺英國入邊嘅港人，其實佢哋都唔係為咗嚟玩啊，或者係乜嘢嘅原因，其實佢哋都係為咗工作啊，甚至可能有令到家庭入邊係分散咗。所以想問，究竟局長 因為其實430記者會啊，甚至每一日嗰啲記者會，其實有啲記者都未必會可能問，但其實仍然有一批港人滯留咗，無論係英國啊、愛爾蘭啊、南非， 而家咧 有急事想翻。 頭先講到話即係藥啊，有啲人有病啊嗰啲情況咧，當地嗰啲醫療系統係有冇幫到你哋㗎？ 其實英國呢我哋有NHS 嘅醫療系統啦，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好嚴重呢，你就可以打999或者111呢，即係當地嘅嘅緊急嘅熱線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有啲長期病患嘅，譬如話我一個80歲嘅婆婆嚟咗英國可能探親嘅，但如果佢去到英國嘅話，佢根本都冇一個身邊嘅親人求助嘅話，或者冇一個好好嘅translator 啦，即係一啲即係翻譯唔係太好或者溝通唔係好好呢，都未必係有幫助。因為英國而家 NHS 佢哋正係雖然近一兩個禮拜已經係舒緩咗啦肺炎嘅情況，但係仍然係有啲肺炎嘅病患者啊，有啲係因為留咗喺英國咧，就諗緊究竟幾時可以有航空飛翻嚟咧，就有可能有啲抑鬱症咁樣啊。 會唔會考慮轉機咧？即係如果真係比較緊急嗰啲情況，之前話轉去其他地方過一過冷河再翻香港。 其實有唔少人士喺經過杜拜翻香港啦，咁如果經過杜拜再加翻香港，其實成個日子咧都已經係35日，再加埋啲時差咁樣未計啦。咁所以其實政府會唔會考慮下因為其實過咗新年就已經係一個復活節嘅國假期啦。政府會唔會喺新年之後或者喺復活之前，可以俾翻一啲有緊急需要嘅香港市民係翻嚟香港咧？ Okay. 因為其實知道嗰、那個 時間差唔多啦， 有一個。好， 同你傾到呢度啊，都留意到你個情況，希望即係有關當局都可以留意下而家英國滯留嘅一啲人士啊。 當尋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大埔太和村愛和樓累計有5名居民染疫，當中14樓更加有橫向傳播風險，全層幾十名居民連29被撤離，當中包括獨居長者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過年。另外，由內地出資和委聘中國建築興建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旁邊的臨時醫院，工作人員說未正式啟用的臨時醫院已經出現多處漏水情況，包括通道、更衣室、後樓梯，而九龍西醫院聯網發言人就證實臨時醫院昨日下午因為天雨關係部分地方天花板浸水，中心已經即時通知承建商進行修葺，並且聯絡儀器供應商檢查基建有沒有受到影響。是蘋果報導。 明報報導，港府計劃修例容許獲認可院校畢業的非本地培訓港人醫生豁免執業試，在公營機構工作滿五年就可以在香港註冊。六個醫學界團體昨日在食衛局見醫學界前舉行聯合記者會，反對政府建議。醫委會主席劉允儀昨晚聽取完政府解說之後表示，免試引入醫生是可以探討的方法，但是要保證質素要好。食衛局回應醫學界質疑的時候就指出，日後循新的途徑來香港執業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仍然是需要向醫委會註冊，並且一如其他本地醫生一樣要受醫委會的紀律監管，故此並沒有繞過醫委會。明報報導。 星島報導，終審法院在本周二裁定高院法官李運騰早前批准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保釋的時候錯誤詮釋國安法第42條門檻要求的性質和效力，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 條混為一談，因此撤銷黎智英在勾結外國勢力案的保釋。黎智英昨日向高等法院呈交文件再次提出保釋要求，司法機構已經定在下周四朝早10:30改由另一名指定的國安法官彭寶琴處理。是星島的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以及民政事務局昨日總結封區行動，指26次行動涉及大約200幢大廈，超過24,000名居民接受檢測，找到20宗確診個案和60名密切接觸者，確診個案的百分比是 0.08%。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認為封區的策略成功，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質疑港府封區的成效低，以紅磡長樂大廈為例，他指港府在首宗個案出現10日之後才封區，強制檢測是明顯走在疫情之後。這個《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將在3月開始為市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並且發信邀請私家醫務所參與疫苗接種計劃，但有業界人士擔心並非所有診所都設有藥物雪櫃，如果儲存溫度不當，疫苗可能失效。 卫生署在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过去三年就发现25个服务提供者需要换雪柜或者需要改善疫苗存放状况。有药剂师就建议诊所应该逐步更换药物雪柜，以保障市民安全健康。是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在疫情尚未清零之下，恢复表列处所的营业和晚市堂食必须要小心翼翼。不过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不可能长期停摆，因此做到精准防控是十分重要。政府已经呼吁市民要减少聚集，拜年以视频方式见面。另一方面，习惯外游的市民只能够留港过年，希望市民能够谨守社交距离，坚持要戴口罩，每个人都做足控疫的本分。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提到，限聚措施若然放宽，可让市民逐渐回复正常生活。食肆尤其希望晚市时间延长和每台顾客增加，否则惨淡的生意不可能有起色。大年初七纵使放宽限聚措施，绝对要吸取去年疫情反弹的教训，政府必须严密监察，堵塞漏洞。是信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安心出行推出以来反应平平，必然有它的问题。连行会成员也都表示无心作用，政府就依赖这个冷板凳程式来把关，明显是过分乐观，执行上也都有困难。例如要求顾客安装安心出行或者登记资料，食肆的负责人担心会因此而引起同顾客的纷争，最终恐怕又会沦为门面功夫。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城报社论提到，安心出行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政府不应该忽视。例如始终有部分市民没有智能手机，根本无法使用应用程式。而市民如果选择透过登记个人资料以进入食肆的场所，亦都可能提供虚假资料。而食肆员工亦都难以完全协助执行有关措施。如果有食客或者使用者违规，责任由食肆或者处所的负责人承担，亦都似乎不太公平。是城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启田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同埋启田道回旋处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中线就封闭，经过小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 广东广西 我上头猪香。 大家好，我是王夏慧，祝愿香港，祝愿大家好似牛一样咁坚毅，面对疫情齐心打败佢。 我是岑日飞，祝愿大家好似牛咁强壮同埋结实，同埋千祈唔好有牛脾气。 2月11日晚上10:30， 香港电台125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齐踏入牛年 大年初一。 2021年2月11日，政府将视乎疫情有条件放宽食肆营业限制，容许受限行业复业。 专家委员会未决定是否推荐科兴疫苗，将再索取数据。 地盘人员需持14日阴性检测证明进入工地，下周二起试行。 拜登宣布向发动政变的缅甸军方将领实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剛才呢就跟大家有關於講到大年初七是不是有一些防疫措施可以放寬，有些條件的，包括疫情沒有重大變化，是不是可以啲處所呢員工可以定期做檢測啦，顧客入去用安心出行啦。咁而家就話呢，除了剛才講到食肆的情況呢，有一些處所都可以有限度是開返，好像就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啊、一些遊戲機中心啊、體育處所呢，講緊室內、室外啊等等。不過呢，有一些處所今次呢原本被勒令停業，即要關閉，今次就沒有開得翻的話，包括就是酒吧、卡拉 OK、派對房間、麻雀館等等的。除了講到這些措施之外，見到政府各部門都說大年初七起會恢復正常的公共服務，所以就說自下個月一號起，政府的員工、市民進入一些政府大樓或者辦公室之前，都是要用安心出行或者是登記你的名字、聯絡電話等等的。點睇一啲嘅新措施啊、新嘅進展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何太，早晨。 早晨啊，肖立文。 係，早晨。 係啊，我咧就想同阿陳肇始局長講咧，頭先佢講話冇呢個智能手機都係好少數，咁其實佢冇講到解決方法，即係話登記啦，咁啊公開自己資料啦。咁我而家都想提出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啲智障人士，智障人士咧有啲部分都好叻，可以去街嘅。即自己自單獨去街嘅，咁同埋咧，佢哋都有電話，但係係唔係用智能手機咧，我就唔清楚。咁但係佢哋嘅溝通咧，就係比一般人咧，就係即係可能會慢啲啊，或者係有啲限制嘅。咁呢啲都係小眾嚟噶嘛。如果政府咁嘅態度話，智能手機都係好小眾嘅啫。咁智障人士都好少眾嘅啫喎，冇即係同一個道理嘅啫嘛。究竟有冇去為呢啲小眾諗過？當佢去呢啲處所啊，或者去呢啲食肆啊，佢哋遇到個困難咧，即係其實係一啲溝通嘅問題嚟嘅啫。因為佢可以登記即係個人資料嘛，就算冇電話都好。但係呢啲係涉及個人資料，有啲細路好叻嘅，你問佢攞身份證，佢唔肯俾你嘅。即係佢學校有教嘛，保護自己嘛，未必佢會拎身份證出嚟嘅。 所以而家有呢一個措施新推出，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都比較難去做到？定係都係可能要人陪佢先至會方便啲做到咧？ 咁當然啦，如果有啲係唔叻嘅，即係都會係有父母陪同，有監護人啦，有同行者。成日都有啲真係叻啲，你成日可能喺個互聯網見到有啲係會走失噶嘛，嗰啲咪會係。有困難咯，即係佢叻得滯出街，但係佢又唔識翻屋企都有嘅喎。咁就如果即係我呢個題外話啫，只係我自己係諗咧，就係嗰啲處所嘅員工咧，未必有呢種嘅訓練啦，即係會甩到佢哋係一個有特別特殊照顧需要嘅人士啫。咁即係我自己睇咧，就政府如果喺呢啲情況下邊，佢有冇考慮啲小眾嘅需要咁解嘅啫？咁咁當然咧，如果有監護人嘅話，咁呢個都唔係問題啦。個監護人啊，同行者會幫佢嘛。我梗係講緊嗰啲冇嗰啲 嘅。OK， 好啊，聽到阿何太就都關心，譬如啲智障人士，如果真係嚟緊去一啲處所啊或者食肆啊，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可能會有一啲嘅困難，尤其是單獨一個人嗰個情況，咁啊都可以咧留意一下呢個情況啊。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除咗講到疫情啦，見到就即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啦，都頭先講到話開咗第二次會啦。記得之前上次開會咧，就係批咗德國製嘅 BioNTech 嘅疫苗，咁可以喺香港咧緊急使用嘅。昨日開會咧就係主要審核咧內地製嘅科興疫苗，咁見到就話咧要再交進一步嘅資料，好似一啲接種者嘅抗體水平等等嘅資料啊。咁就話兩個星期後再開會，咁可以請專家同我哋一齊再傾下。咁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早晨，崔乐文。 早晨，何柏良医生，讲下疫情嗰、那个即系社交距离嗰个措施会放宽先啦。食肆嗰度同埋一啲处所，会食肆嗰度嗰个营业时间啦，首先晚市会长咗啦，四人一台啦，一啲处所开翻啦，咁有啲新嘅措施就话要检测啊，要用安心出行啊，咁呢个新措施点睇啊？ 嗱，我相信政府咧，就佢除咗睇个疫情嘅走势咧，佢都系。好認真考慮咗咧，而家整體呢啲相關受影響嘅業界咧，嗰個實際嘅需要。因為咧，如果佢由而家就大部分場所關閉，兩人限聚啊，就 冇堂食咧，就一步跳咗去佢而家預告年初七之後嗰種嘅情況咧，就同歌房嚟講咧，就可以話咧係行一步幾大。咁一嚟，你譬如睇翻喺第三波咧，就當其時9月11號咧，政府就放寬啲措施啦。咁當其時放寬個前提咧，就有成個幾星期咧，就每日本地確診個案咧係單位數。咁佢先至咧就慢慢放寬。咁而家咧一下子咧就由關閉就叫去四個人，就堂食嘅又冇，變去到十點鐘咁樣咧，就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咁當然呢個行政決定啦，咁政府佢都要充分考慮翻市民或者業界咧可以承受嗰個程度啦。咁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吸收翻咧以往出事嗰啲嘅教訓。咁嗱，如果你睇翻以往香港咧，就每一波嘅疫情咧就佢出現咧同一啲大嘅群組咧息息相關。咁呢啲群組佢出現咧。以往咧就係、是、你譬如喺地盤或者喺跳舞群組為例咁啊，咁跳舞群組有部分其實喺啲比較大型嘅酒樓啊裏邊咧，就有人飲食、有人跳舞，冇戴口罩呢咁啊。咁如果佢喺初七之後就開放翻呢啲場所，就有堂食。咁你假定咧就有一個大啲嘅餐廳或者酒樓就有群組出現啦。咁你而家就強制安心出行要去到用啦。咁有群組出現，咁佢跟住落嚟咧，會採取嗰啲嘅追蹤措施同埋嗰啲嘅防疫措施咧，就同喺第三波或者第四波之前會有咩唔同咧？我暫時未聽到政府好清楚咁講。安心出行咧，就喺一啲場所強制咧，如果符合幾個條件咧，我係贊成嘅。咁我就好耐都冇出街食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有啲地方有安心出行咧，我自己都會用嘅。 咁所以使唔使話去咗頭先你咁講啦，即係追蹤嘅工作，追蹤咗佢哋去過同一個地方某一段時間嘅，咁都要做翻多啲強檢咧，利用安心出行使唔使咁？ 嗱，我都要嘅，但其實唔係淨係強檢啊，仲有個檢疫嗰個問題。其實啲安心出行咧就從來都冇真係政府認真用過，裏面有嗰啲嘅資訊。咁某程度上咧，就而家用嘅人唔多啦。咁亦都政府從來冇做過一啲演習。咁你譬如有大嘅群組喺地盤喺一個場所，咁你就假設啦，就冚唪唥人又用安心出行啦。咁你跟住會點樣做咧？你譬如而家咧，政府呢啲個案追蹤啦，咁確診者有去過街市啊，就酒樓啊呢啲咁咧，咁佢係會公布。咁但係公布嗰個資訊咧，就你基本上一般市民又揾唔到，咁佢就喺網上邊有一個檔案啦，那個檔案你就冇得去 search 嘅。咁另外咧，就佢會話俾你聽咧，譬如有間酒樓就最後有邊個確診者咧曾經去過，有個日期。咁但係佢冇個時間俾你嘅。咁如果你有安心出行咧，理論上你有個時間啦。咁我舉個例子，你譬如咧就好多人用安心出行啦，因為你強制啦嘛。咁你發覺咧就有確診者，咁佢哋有病徵，就成個星期都去某一間餐廳，就日日翻工，日日去嗰度食飯為例咁啊。咁期間即係有七日有確診者去過啦，咁嗰度有群組爆發啦。咁你七日之內咧，喺嗰個餐廳裏面咧，可能涉及有去過，即係唔同時段啦，就去過嘅顧客咧係數以千計或者數過萬人嘅喎。如果嗰個係一個大嘅場所，咁遇到咁嘅情況咧，就佢會點樣用啲資料咧？咁佢如果掌握到個時間，咁嗰個受影響嘅人就會少好多啦。咁譬如佢只喺嗰度食飯每日一個鐘嘅啫。咁佢會唔會考慮喺嗰一個鐘就有去嗰度食飯嘅人就全部強制檢測呢？咁仲有啦，就咩人要馬上去做個檢疫呢？咁同埋呢，你有安心出行呢啲數據之後呢，咁佢完成呢啲流行病學調查啊、檢疫檢測，就會唔會幫自己定下啲指標呢？佢過往係冇指標㗎，你好多呢啲群組，譬如地盤群組、三跑機場最新鮮熱辣呢個群組咁啊。咁頭頭尾尾嗰啲追蹤呢就有少少比即係唔係幾清楚嗰個感覺，咁就好似咧就搞頭頭尾尾要成兩三個星期咧，就先至完成即係嗰一輪七千人相關嗰啲檢測。咁所以咧就佢去放寬咧，呢、這個大家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咧就有安心出行之後咧，點樣呢啲嘢可以做得更加到位咧？我覺得政府咧就 在这里认真地想呢，就个成效会大很多。 但是现在看到个时机上面就说大年初七如果没什么重大变化就会开返。过往在节日的情况下都会多些聚会的，都可能会令到那个感染情况是会剧烈了的。你觉得个时机上合不合适呢？ 我想那个时机呢就你好难讲话几时是最适合的。因为呢你由政府收緊的措施到現在呢已經超過兩個月的時間，咁佢冇可能呢唔考慮市民啊業界可以承受嗰、那個叫上限。咁我覺得呢個呢就係、是、政府佢即係預告啊，就初七之後放寬最主要的原因就唔係話睇疫情嗰啲嘅數據啦。咁如果既然真係咁樣呢，就政府可以諗點樣去改善咧？萬一就有呢啲小群組或者大群組出現嗰個應變，咁另外就有病徵嗰啲人士，嗰、那個檢測點樣可以做好啊？你譬如私家醫生就其實有病徵人士去睇病咁啊，咁要強制檢測啦。咁但係政府從來都冇定期公布呢啲數據，咁嗰個檢測嘅數目咧就未必係好理想啦。咁另外如果你係譬如有病徵嗰啲嘅。餐廳酒樓的員工啊，就地盤工人咁啊，咁過往的群組很多時都涉及咧有病徵之後佢繼續翻工，冇去做檢驗。 係 咁呢方面嘅問題有冇就住個教育啊，或者嗰個安排上邊就點去加強咧？咁如果做好呢啲咧，個成效應該比起佢而家講每兩個星期做一次檢測咧就大啦。其實你每兩個星期做一次檢測咧個幫助好細嘅。 係。另外想講下疫苗啦，見到尋日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開第二次會啦，咁啊見到有啲數據要再攞多啲嘅，話要即係譬如啲接種者嘅抗體水平啊，關於呢個科興嗰度，咁但係咧都話整體嚟講就話見到個結果啦，見到個疫苗都係有效益嘅，亦都係安全性高嘅。你點睇而家嘅即係數據係咪得到呢啲結論咧？係 嗱，其實嗰啲疫苗嘅數據咧就各方面咧就相關嗰啲研究人員啊、藥廠咧，佢都好努力去到做。咁其實就一年之內咧，由發現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到今天咧，就有咁多疫苗嘅資訊咧，係好難得嘅，亦都係各方面嘅進展係好快嘅。咁你以內地嗰個嘅疫苗研發啊，就用疫苗啊，咁呢個技術本身咧就係、是、用咗好耐。咁我哋去到睇咧，就好多業界對呢個每個疫苗嘅技術都係有信心嘅。咁而家如果你講科興嗰、那個就少少棘住嘅地方咧，就係、是、相關啲資訊咧就冇公開嘅。咁市民一般睇唔到啦，咁我哋亦都睇唔到啦。咁佢嗰個專家小組嗰12人，佢哋就會睇到啦。咁因為佢未曾喺科學期刊發表。咁而家政府咧就改咗個遊戲規則啦，就豁免咗佢喺醫學期刊裏面發表啊。咁其實我自己會睇咧，就佢取而代之，就將佢提交俾專家小組嗰啲嘅數據文件啦，你擺上去政府網站俾所有人公開去睇嘅。咁呢個就會提高咗市民對嗰個疫苗嘅信心，因為你其實所有啲資訊咧，你採取一個公開透明嘅方法咧，個成效係最大。咁其實你疫苗係自愿噶嘛，自愿去選擇接種，咁亦都政府好清楚多次講咗啦，係市民有得揀嘅。就佢可以一有三隻疫苗揀啦，咁有啲疫苗可能就會早啲到，有啲會遲少少。咁你真正俾市民去到揀咁嘅情況下面咧，會選擇去接種嘅人咧，應該係最多。咁如果有部分人佢覺得而家你就算即刻批咗，佢都會打噶啦。咁有啲人咧就你就算喺醫學期刊發表咗，咁佢可能都會採取一個觀望嘅態度，就過三個月或者過半年先打。咁呢個市民佢每個人自己有佢個價值觀啊，嗰個判斷嘅取態咯。咁所以呢個咧就某程度上你想逼冇得逼嘅。咁呢啲嗰個取態咧就喺一月咧其實都有大量呢啲市民嘅意見調查咧都充分反映咗。 但一般咧。即係你頭先話可唔可以取代，就或者公開一啲數據，可能大家就會更加安心啦。咁，但係呢個可唔可以取代即係醫學期刊嗰個把關啊，或者其他即係更加權威嘅組織嘅意見啊把關咧？因為其實一般市民亦都未必識得睇嘅，同埋其實以往其他疫苗啦，會唔會做呢個方法嘅，即係咁樣公開一啲數據？ 唔係取替唔到，你當然梗係喺誒醫學期刊裏邊發表咧，係同佢就咁公開咧係兩碼子事嘅。 嗯， 咁但係你睇翻咧，就做得比較好嗰啲審批嘅監管機構啊，就英國、美國、歐盟呢啲地方咁啊。 嗯， 咁佢哋睇過藥廠呢啲嘅數據咧，佢喺網上邊咧係全面公開嘅。咁亦都就住委員咧，就睇啲數據嘅時候，有邊啲地方有討論過，就邊啲數據佢覺得咧就相對比較少喎，邊啲關鍵嘅問題咧就嗰、那個數據內容未必反映到。咁所有呢啲嘅討論咧，就數據嗰啲嘅局限性啊，有咩可能出現偏頗嘅地方啊？咁你喺網上咧，佢都係公開，咁所以佢哋公開嗰啲資料咧。是全面的，咁亦都內容咧就比起喺國際醫學期刊裏面睇到嘅咧係多好多。 OK， 咁所以咧其實就一個雙重公開嘅安排。咁而家咧就醫學期刊未人發表，咁你加埋咧就提交文件又唔公開，討論過嘅問題同埋委員就住每個問題嘅意見亦都唔公開。咁我唔知點解佢唔公開啊？咁其實我自己對內地呢啲研究疫苗係有信心嘅，真金不怕紅爐火，你怕咩公開俾全世界嘅人睇啫 ？OK， 我見有啲報道就話世衛而家相信三月初咧就可以決定到係咪緊急批即係科興啦，因為佢哋都有啲數據拎咗喺手，會唔會有機會就係香港嘅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即係批仲早過世衛，而出現可能個結果就係兩者係有唔同嘅，即係可能香港係批咗，世衛係未必嘅咁，會唔會有可能係咁嘅情況咧？如果係咁？委員會會唔會有啲係咯，即係嗰個結果都要處理 下。我相信世衛咧就一定會批嘅。咁即係只不過咧嗰個問題係幾時去到批，同埋佢喺批准嘅時候咧就有冇附加條件，同埋咧就嗰啲如果有呢啲條件細節嘅內容。因為咧暫時嚟到睇咧就呢啲內地嘅疫苗啊，就冇任何嘅資料顯示咧有安全嘅問題。咁如果你話嗰個疫苗成效咧，就有啲地方唔清楚咁啦。咁呢個你永遠都係有啲嘢唔清楚，因為咧你要諗翻咧疫苗，如果廣泛接種，即係你前提安全啦，而家好足夠嘅安全數據噶啦。咁佢如果係廣泛接種咧，會帶嚟好大嘅好處。咁你喺外國好多地方咧，疫情好嚴重喎，仲有第三世界嗰啲國家嘅地方咧，就每日好多重症，同埋有好多人咧因為染嗰個新冠肺炎而死亡。咁世衛一定會考慮呢樣嘢嘅。咁所以我覺得隨時有機會世衛批得快過香港。 Okay.好啊，同阿何柏良医生倾到呢度啊。何柏良医生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嘅。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安心出行咧，即系究竟几多人用啊，多唔多人用啊？咁见到咧，邵永恒局长早前接受咧传媒专访咧，就讲到而家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下载数字咧系有53万次嘅。补充翻呢个资料俾大家。继续转头会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寻日开会，决定要求科兴再提交疫苗额外数据。委员会两星期之后再开会审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专家委员会将会再审视有关数据，如果认为合适，就会向局方建议，当局会尽快认证作紧急使用。对于世卫要在下个月先至审批科兴疫苗，而科兴的数据亦都未在医学期刊刊登。陈肇始话，专家寻日已经作解释，委员会内多名专家审视的数据和将会刊登的数据是一样，政府相信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他又说，政府已经密锣紧鼓准备疫苗接种工作，包括18区接种中心和私家医生等的安排。负责统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强制某类人士接种疫苗，例如老师或者院舍员工等。聂德权说，政府会做好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不是接种是个人决定，每名接受疫苗注射的人都应该清楚并在自愿的情况下接种。他預計市民日後接種了疫苗，控疫的安排相信與今時今日的措施會有分別。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建议个通识嘅改革，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 以前系虚，而家系变实咗，俾一个比较系统嘅认识，唔系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时事。 教协理事张瑞辉， 政府咁多红线，咁多对于老师嘅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大家都好惶恐噶。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2月11日，政府将视乎疫情有条件放宽食肆营业限制，容许受限行业复业。 专家委员会未决定是否推荐科兴疫苗，将再索取数据。 地盘人员需持14日阴性检测证明进入工地，下周二起试行。 拜登宣布向发动政变的缅甸军方将领实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8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食肆可以喺嚟紧大年初七啦，有一啲嘅放宽啊，咁啊有啲嘅规矩要做嘅条件嚟嘅。咁啊，除咗话要员工咧要做一啲定期嘅检测之外啦，顾客要用安心出行啦，咁仲有就话有啲食肆咧都要装一啲达标嘅通风装置等等嘅。嗱，当时嘅食肆又点咧？业界嚟讲又点睇咧？呢啲措施嚟讲，佢哋要执行有冇啲难度咧？请嚟啊，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黄家和，讲下而家即系寻日宣布嗰、那个大年初七有个，如果顺利啊，真系可以系开得翻吓咁，就即系晚市嗰方面放宽啦，去到十点啦，可以每台去到4个人啦。对于你哋帮到几多啊？呢、這个 其实对呢一个放宽嘅措施咧，我哋当然系非常之雀跃啦，亦都好兴奋嘅。咁、因为之前其实我哋都一路同政府建议喺呢段期間咧，係放寬嗰個限聚，而令到我哋係可以做翻一啲生意啦。過往嚟講，大家都睇到，禁堂食嘅話咧，即係6點之後咧，咁其實對我哋嘅生意咧，就影響真係非常之大嘅。咁當到目前嚟講嘅話，咁其實有3000間嘅食肆咧，係喺一個瀕臨結業嘅邊緣嘅。咁如果政府再唔開放翻一啲經濟嘅活動嘅話咧，對呢啲食肆嚟講咧，咁其實就即係難逃一劫啊，可以話。咁所以而家放寬翻嘅話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如果將嗰個時間係延長到晚間10點而一台有4個人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將日間嘅一啲食客咧係可以分流到晚間啦。咁喺呢一方面咧。亦都係正正喺呢、這個新年呢段期間嘅話咧，咁其實對我哋嘅生意亦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啦。因為亦都相信咧，會有好多一啲譬如話家庭嘅客啊，同埋一啲朋友間嘅聚會，雖然係一台4個人都好啦，咁但係好過咧就晚晚買外賣啊，食盤菜啊咁樣，咁呢個咧就會好多噶啦。咁我相信咧，開。放寬翻之後咧，咁為業界會帶嚟最少都有3-4成生意嘅升幅咯。 即就算過咗新年最主要頭嗰幾日咧，都覺得生意會多翻嘅。咁但係今次咧就有一啲嘅措施要做嘅，除咗話俾你哋放寬翻之外，譬如要求顧客啦，有一啲嘅登記啦、安心出行啦。咁另外咧就係員工要定期啊，即係每14日做檢測。呢兩個難唔難去達到啊？ 其實咧，難就一定有少少難度噶啦。咁但係咧，為咗要配合政府呢個政策，同埋我哋亦都係最緊要咧，就要開翻業啊嘛。咁如果唔復業嘅話咧，其實啲員工都冇工開，咁老闆亦都冇生意做，咁亦都要結業。咁所以喺呢方面嘅話，幾難都好啦，我哋都要配合要做嘅。 員工反應點咧？其實 員工其實整體嚟講都要配合嘅，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政策嚟啦，咁同埋因為如果唔做嘅話咧， 咁其實個老闆要負個責任噶嘛。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大家其實唇齒相依啦，可以話。咁一方面亦都係要做生意，另外一方面亦都係要防疫。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大家都我相信咧都係會盡力去配合呢一方面咯。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係有一啲檢測嘅點係多啲嘅話咧，唔係話單純淨係喺一啲即係社區中心嚟到去做測檢，要啲員工比較上要花一啲時間先至可以去做個測檢，甚至喺工作嘅時間去做嘅話咧，咁呢個亦都係會形成到一啲人手上嘅安排嘅問題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亦都希望政府從呢個角度咧去進一步考慮一下，可唔可以喺一啲唔同，即係增設多一啲唔同嘅點嚟到去做測檢咯。 即係流動點多啲，就唔好話淨係社區檢測中心咁。但係 冇錯啦， 但係餐廳周圍都係嘅喎，即係可能好難針對性指定邊啲多啲嘅喎。 都未必嘅。咁因為有好多商場咧，咁其實一個商場之中咧都有唔少嘅食肆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從兩方面去睇咧，一方面員工係要做嗰個測檢，另外一方面咧，頭先你提及到嗰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嘅話，咁如果喺多啲場所咧，包括一啲商場啊，或者一啲進出嘅場所、零售店啊咁樣，都安裝嗰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而嗰啲市民咧，亦都要用呢、這個應用程式先至可以進入嗰、那個處所嘅話咧，咁呢個就變咗係相得益彰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係單純自愿性去做嗰、那個即係使用嗰個應用程式咧，這個效果亦都唔係咁好。咁但係政府局長咧，亦都有提到咧，係要求嗰啲顧客咧進入個場所嘅時候咧，係要使用嗰、那個安心出行嘅。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會考慮到咧，譬如有一啲人士佢未必係有嗰、那個智能電話啦，亦都未必係有下載到嗰個應用程式啦，或者唔識下載啦。咁呢啲情況下咧，咁要睇下政府有冇一啲特別嘅指引咧，去俾食肆啦。因為如果呢類嘅人士冇呢個下載嘅應用程式嘅話，而入唔到個食肆，而產生到同食肆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可能有一啲爭拗咧，咁呢個亦都冇咁嘅必要。 佢話可以登記資料嘛，即係如果你冇個應用程式啦，可以即係我諗係應該手寫啦，就將嗰啲聯絡電話名嗰啲，即係其實佢想務求有一個即係有乜事嘅時候可以聯絡翻咁。如果手寫得嘅話，係咪可以解決個問題？ 嗱，手寫當然係某程度上係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咧會唔會一啲資料上其實都係一啲唔係好準確嘅資料咧，或者一啲？求其寫個名啊，或者一個電話啊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會涉及到一啲私隱嘅問題啦。咁但係我哋都唔計較個私隱啦。雖然我哋又都唔係一個執法嘅機構嚟噶嘛，我哋係一個服務性嘅行業，我哋亦都唔能夠話要求嗰個市民咧或者個顧客咧係提供嗰個身份嘅證明，咁佢先至準佢。去入內啊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好似以前咧，嗰、那個禁煙嘅條例推出之後，咁前線嘅員工同一啲吸煙嘅食客咧，亦都經常係有一啲糾紛嘅。 係 啊，咁呢一方面咧，咁禁煙辦都管唔到咁多噶啦，咁亦都因為冇咁多人手。咁但係對今次嘅事件嚟講嘅話咧，我哋亦都係。會參考翻以往禁煙嘅一啲做法，咁點樣去同員工解釋點樣去同客人去溝通？咁最緊要咧，大家係互讓互諒嘅一個態度，咁先至係可以做到嘅。咁最重要咧，就係要做到一個防疫有效防疫嘅措施，咁嚟到控制嗰個疫情。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大家嗱，講老實，市民如果個食肆開唔到，佢又唔夠出外食飯嘅話咧，對佢嚟講就損失；對個食肆嚟講嘅話咧，開唔到做唔到生意，員工就冇公開，又賺唔到錢，咁就雙方都係有損失嘅。咁所以大家希望可以 互量互讓咯。 見到尋日都有啲記者朋友咧問到有關於個資料真確性嗰個問題，咁啊見到政府嘅講法就係話負責人咧係有責任咧係要求客人咧用安心出行嘅，咁有個咁樣講法啦。咁你自己覺得啲客人會唔會真係安心出行係一個咁大嘅阻力，令到佢哋決定去唔去個餐廳咧？其實 嗱咁樣講法咧，我哋亦都唔能夠話祈求所有100%嘅市民咧都會用呢、這個應用程式嘅。咁但係而家有呢個法例嘅要求嘅話咧，咁市民亦都要諒解、要理解要用呢個應用程式咧，先至可以進入個場所嘅。咁我覺得咧，政府亦都需要喺呢一方面咧做多啲宣傳。 OK 咁先至係可以令到市民去多了解咯。 好啊，同阿黃家和傾到呢度啊。黃家和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你係咪曾經發現忙到分身乏術？係咪覺得工作過度，又未能夠充分發揮實力？是不是曾经发现专门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是不是觉得忙碌不堪，但是缺乏生产力？少但是更好这本书不是教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事，而是教人怎样只做正确的事。书里面谈论的不是时间管理，而是提供一个系统性的方法，教人怎样变得更加有效率和更加有影响力。 幽默大师林语堂有句名言，生活的智慧就在于消除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而其中一个重要秘诀是设计。生活需要设计，选择真正需要的，专注投入，有纪律地追求更少，人生才会成功。 而少但是更好这本书，作者郭瑞格麦基昂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他的设计是超越了复杂和不必要的混乱，表现出简单、清晰和有意义的意念。在设计人生的时候，道理就好像设计产品一样，给大家宝贵的设计指南。 书里面特别强调怎样取舍，取舍是一门重要的学问，简化和简化都涉及取舍。有不同的取舍，包括策略的取舍、设计的取舍、工作的取舍以及人生的取舍。但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毛病是选择太多，尤其过去10多年以来，选择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身处其中再看不出最重要的事物。 选择的优势令到自我管理的能力难以招架，大家都失去了过滤一件事情的重要与否的能力，心理学家叫做决策疲劳，意思就是当被迫作出选择越多，决策的品质就越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少但是更好》，作者郭瑞格麦基昂，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政府咧就讲到有关于咧系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啊，咁就话提出系咪可以佢哋喺本地嘅公营医疗机构等等咧工作5年之后咧，可以免执业资格试，唔使考啦，就可以咧拎到一个嘅执业资格咧咁。咁啊见到咧近日有一啲嘅医学团体啦，一啲嘅业界人士咧都系有唔同嘅声音。寻日有啲医学团体咧就开记者会啊，就话反对建议，咁认为咧应该要保留翻有执业试等等，亦都讲到话如果系用一个认可院校的名单，咁对于咧一啲嘅海外院校的往绩咧，系咪代表所有毕业生的表现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差异咧？咁有啲咁嘅质疑喺度嘅。但对于一啲非本地培训医生又嚟讲咧，又点睇咧？我哋请一位嘉宾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咧系海外医科毕业生 Michael 嘅，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Michael， 不如讲下俾大家听啦。你哋如果一个海外医生咧，你本身喺边度毕业啦？如果系要翻嚟香港做嘢，系有啲乜嘢嘅难度咧？ 系，咁我本身爱尔兰毕业嘅。咁其实如果而家根据医生注册条例规定啦，咁就系所有海外医生咧，咁佢就系必须要完成至少5年啦，医委会认可嘅医学训练啦，同埋包括埋佢哋当中包括咗一个住院实习嘅。 佢哋先可以翻嚟考一個我哋叫本地就業試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嗰個住院實習咧，其實你就唔可以考嗰個本地就業試嘅。咁、呢個就會形成咗一個困難喺度咯，因為香港兩間醫學院咧都會覺得住院實習咧係需要包括喺呢個嘅醫學訓練裡面嘅。但係其他海外嘅大學咧，其實就你畢咗業之後咧，你係自己去揾住院實習嘅，佢哋就唔會包括，所以呢個就會形成咗嗰個困難喺度咯。 咁但係嗱，即係你頭先講嘅話，即係個住院實習喺香港嘅醫療系統提供唔到俾你哋。有呢個機會啦，喺你海外嘅畢業嘅地方亦都冇嘅，即係可唔可以其實係兩樣事，但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嘅咧？呢個住院實習， 其實海外會有嘅，不過就其實海外嘅醫科生嚟講咧都會比較多，所以變相就我哋都要同其他國家嘅人畢業去爭啦。譬如我講咧愛爾蘭啦，咁愛爾蘭裡面佢其實都會保護咗自己當地人先嘅，咁所以就變相我哋就係 top。嗰十至到二十個 percent 嘅醫學生咧，先至可能會攞到當地嘅住院實習咯。 咁聽落你就係覺得而家即係海外醫生翻嚟香港嘅難度就棘住喺嗰個位置，就係實習嗰度喎。但係好多人而家討論就係究竟應唔應該有嗰個執業試考試？你自己點睇個考試咧？ 我覺得執業試一定要保留嘅，因為其實執業試出現嘅問題，嗰、那個考試嘅制度係冇問題，即係。我自己都贊同需要考試嘅，但係即係如果你有另外一條途徑，可以俾更多海外嘅學醫科生翻到嚟嘅，咁去幫到本地嘅需求嘅，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我哋講緊，譬如而家講緊我講骨科啦，香港最長等緊時間121个礼拜，但係如果你睇緊英國嗰啲，佢哋即係喺救醫生嘅情況下，佢哋都係等緊18个礼拜，即係嗰個差別會咁大。 而家政府就話即係考慮咧，可能會修例咧，放寬即係海外醫生嘅註冊嗰啲措施啦。對唔對得準你頭先講嗰啲問題咧？實習啊，嗰、那個難度啊，係咪可以解決咗咁就？ 佢可以解決嘅。因為其實因為當我哋喺外邊做完實習翻嚟，其實都會就會即刻可以翻嚟去做，因為我哋註冊咗之後就會翻嚟可以入到香港醫療機構裡面可以去工作咁樣。咁其實就會喺短時間裏面可以解決香港而家喺政府裏面嘅醫療人手不足嘅情況咯。 咁但係你頭先講就係先要喺海外有個實習先，我都要。但係你就揾唔到佢咯。 係啊，呢、這個就頭先講緊嗰個就係話解決短時間裏面解決喺本地個醫療人手不足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其實我聽就係立法會上面都有提過，就係話會唔會考慮俾本地即係海外訓練嘅醫學生去翻嚟可以做實習咧？其實即係如果佢個修例裏面或者係將來或者醫委會可以即係將呢樣嘢加埋喺。即係最新個政策裡面咧，其實就會令到更多醫學生係翻到嚟咯。 其實現時嗰個有限度註冊嘅制度咧，唔可以容納到你呢一類可能未揾到一個實習嘅嘅畢業生翻嚟香港喺公立醫院嗰度做咩？係完全冇呢個機會嘅。 冇嘅，因為有限度註冊嗰啲係通常講緊已經係有翻咁上下資歷嘅醫生啦，同埋佢哋已經喺海外註冊咗啊，同埋或者佢哋已經開始咗佢哋嘅專科訓練咯。 今次咧有一個嘅修例嘅提出咗啦，咁啊見到好多人都擔心啦，海外醫生嗰個嘅質素同埋水平，你自己點睇啊？呢個會唔會放佢哋就覺得可能會放鬆咗？如果冇咗個考試咁，咁頭先你都話贊成考試啦。整體你對於海外醫生個質素點睇啊？呢個 其實即係呢個政策咧，就裡面其實我自己都歡迎嘅，因為頭先我所講可以喺短時間裡面可能增加約一定數量嘅醫生啦，咁但係我自己都會擔心就係話嗰個質素嘅問題嘅，因為而家佢政府提出緊個100至150间啦，咁究竟佢嗰個準則係點定咧？咁點樣去確保即係翻嚟嘅醫科生係有質素嘅咧？因為其實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佢哋嗰個醫療制度其實都可能同香港唔同。咁你點樣確保即係翻嚟嘅學生即係學嘅醫術啊，同埋佢醫學嘅知識係適合香港咯？咁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提議嘅。咁就係希望就係香港政府咧，就係唔好話用嗰 即係100間裏面係全部都係世界最出名、最有名嘅醫學院啦。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一樣嘢，就係話你無論個醫學院，你當裏面嘅醫學院裏面有150人，咁如果佢考149嗰個醫學生，咁其實係咪一個即係一個好全面、好即係好即係可以達到香港認可要求嘅醫學生呢？咁可能未必咯。咁其實可以參考其他地方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愛爾蘭，就係話可能佢有個 list 嘅，咁個 list 如果係即係佢都審核過其他醫學學校，就係覺得佢嗰個課程係合乎準則嘅，咁跟住佢就會抽咯，咁就係睇頭嗰10%至30% 嘅醫學生可能就有機會翻嚟啊，即係翻去翻即係醫學愛爾蘭就會吸納佢去行醫啊咁樣咯。 嗯，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要有一個嘅名單㗎嘛，即係亦都始終要劃一個頭幾多名嘅名額，咁必然就有啲人係排除咗出去㗎喇喎。 係㗎，所以我哋就擔心究竟佢嗰100個名單究竟係咩囉，即係因為如果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你劃定100至150度啦，咁其實我哋喺即係我哋嘅群組裡面相繼傾過呢，其實可能每年返嚟嘅人唔多㗎，因為即係唔會多學生喺嗰100間頭100名嘅大學裡面讀緊咯。 嗯，另外我見到咧，即係關於即係一個質素嗰個嘅討論嘅時候咧，見到有個講法就話其實啲海外醫生翻到嚟啦，喺啲醫療機構做嘢咧，都有在職嘅評核嘅。咁但係有啲講法又話在職評核咧係限定喺特定嘅專科，唔代表佢評核得好咧就可以有能力咧係註冊做一個全科嘅服務。呢個點睇啊？係咪可能會有啲咁嘅質素上面嘅漏洞咧？ 我就暫時就即係如果我相信佢每個醫學生翻到嚟，佢係一個我哋叫 on job assessment 啦，即係不持續評核啦。咁我又睇唔到話即係個別專科會評核到咯，就應該係即係嗰個醫學生佢即係嗰個海外醫生啦翻到嚟，咁其實佢應該係無論佢去邊一科都應該有個評核喺度噶。 嗯，但其實咧，我想知道海外醫生佢哋嗰個專科會唔會未必滿足到而家香港嘅醫療需要啊，或者日後有啲要轉變啊嚟到香港咁，會唔會係咁？即係轉跑道咁，可能會係咁喎。 應該就唔會嘅。我見即係你話而家有限度制、有限度執業嗰啲醫生咧，翻到嚟其實佢哋都適應得很好好嘅。即係我有啲朋友喺度，咁佢哋都做得唔錯啦。咁同埋都喺醫管局裡面都即係都有相當，即係將來可能都會有晉升嘅機會添。 即係我意思係香港嘅醫療系統要嘅醫生未必同海外醫生嘅提供可能係配合到，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應該就唔會啦。 但如果真係有一啲咁嘅出入啦，要一個海外醫生要轉去跑道、轉去專業，其實呢一個多唔多人會願意咁做咧？ 你講緊係轉專科係咪？ 係啊， 佢翻到嚟要轉專科。咁呢個好視乎個人嘅。其實我就有啲人咧係即係我哋即係可能有啲醫科室有啲醫生啦。咁其實佢可以專幾科嘅，即係佢會對幾科都有興趣。咁呢啲人咪可以轉咯。 嗯。 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人唔得嘅，咁佢哋可能佢哋唔會轉，有啲人會選擇就咁即係唔選擇專科。 O、okay, K， 同阿 Michael 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嘅分享啊。Michael 咧就係海外醫科嘅畢業生嚟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咧都會繼續啊，千禧年代啊，聽日大年初一，拜拜。